为朝鲜人民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巴基斯坦的选举时报19号刊载了一篇题为朝鲜的727的文章。